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 萌。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的视频片回放啊，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没错，那两个月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过七月番，我不知道那天兰陵在不在。 不在。 哦，你不在，没关系。这个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11月份已经到了，不仅 三个月过去了。 对啊，然后我们的十月番也已经更新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聊十月番，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和 B 站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追了哪些作品，又有哪些作品想疯狂的安利给身边的小伙伴呢？ 我的话，十月番的话，现在因为时间比较紧了嘛，虽然也 找借口，在回答问题前，先给自己一个缓冲， 找个借口啊。因为本来在之前说的是我说的就是兰陵说的就是每一期都会看很多嘛，每一季度都会看很多。没想到就真的有一期节目要聊这一季度的新番。那其实这一季度的新番我看的不是很多，有一些优秀的，比如说比较话题番啊，十二大战啊，或者说像这个还有一些软萌的，比如说少女周末旅行，这些个番看了大概有4-5部、5-6部吧。但是也没有看得很全，还有一些小品番，比如品酒的那个。 兰陵算是谦虚了。 对， 你觉得我的笑容够优雅吗？ 优雅又不是 够礼貌吗？ 礼貌又不是尴尬的微笑看着我。 但其实说到这个动漫，我觉得咱们俩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支撑起今天的这期节目， 所以 我们要给大家请出我们今天这个资深的动漫评论人，是不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好不好？ 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就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我们的老白。 欢迎老白。 我们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啊 ，coser 眼镜啊， 欢迎眼镜，两位给大家打招呼好吗？ 各位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这个哔哩哔哩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网易漫画的老白，就是这个非著名资深的这个动漫爱好者。 非著名要加引号，资深就不用加引号了。 最好是都加引号，我怕出门挨砖头。 不会的，不会的，你高估了我们节目的影响力。 好吧， 眼镜， 哎，大家好。我是不知名 coser 以及超知名气人插画师， 插画的那个插画， 对，打断别人说了插画师，眼镜，大家好。 刚才我还真的就是惊讶一下，我说，哎，怎么不知道眼镜还是插画师呢？ 三个月插画， 一个月不见，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插画师。 对呀、啊，所以刚才我礼貌的笑容在脸上僵住了一秒，不过马上我又恢复到了优雅的笑容。 反应比较快， 相信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会常常看到我优雅的微笑。 礼貌又不失这个 尴尬的微笑。 虽然我的颜值还是在线的，但是我相信今天还是要把时间留给我们三位嘉宾才比较好，是不是？ 对，其实本来我们在这个聊大纲的时候嘛，然后小美信誓旦旦说今天我要复仇，我不要再像上次聊热血漫那样一样全程笑，最后就大家聊着聊着不知道为什么小美又开始在一边微笑了。 怎么了？ 复仇之路漫漫、啊、 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学会倾听才会使人进步的更快。 希望你下三个月之后不会微笑。 就是我今天也跟大家说了，我说年底的时候我们要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动画作品，相信我吧，报仇的时候是在下个月。 加油！ 加油把名字全记住哦。 什么名字？ 一年来所有的金番的名字，加油吧！ 那你们也做不到的，是不是？ 念完这节目时间就过了。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合起伙来为难我呢？ 老白可以的。 这个也是很难说的，但是我可以把话题优雅而不失微笑的引转到适合我的地方。嗯，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是我要学习的。 对对对，你只要有了这一招之外，就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 好的，所以请大家尽情期待我们今天的表现，好不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和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啊，欢迎两位。 大家好。 对，其实说到十月番，相信两位其实看过肯定有不少，所以咱们先来说说，就这个整个十月番，大家看下来之后，觉得有没有一个总体上的特点是属于这一季的新番的？ 这个呀，哎，怎么说呢？身为一个女性，我现在一定要说，这一季的女性像简直太多了吧？女性像和偶像像，就是偶像系的作品。简直是超越以往，是今年最旺盛的一届。就光是纯男性偶像类的作品，一共就有2部、嗯，就是这么多小哥哥，我已经不知道该追哪一部哪个好了。 而且好像说有一些这个偶像番里面出场的人物还特别多，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就是 20多个， 对，如果大家之前没有铺垫的话，可能就是光认各位小哥哥 脸 都要熟悉一段时间， 买到崩溃啊，简直是。就接下来就是，如果要是玩过游戏的人来说，他。可能还算能够接受，没玩过游戏的，我觉得光看人物介绍得看4集吧，这个。 可能你人还没记住呢，这个一个季度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脸盲患者的话，该怎么看这些番呢？ 对，听声音嘛，因为就是这种女性番、偶像番，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声优一定很厉害。 嗯， 就声优阵容也会备受关注， 非常强大的声优。 像这种可以闭上眼睛就听谁。 哎呦，真的吗？ 嗯，我随便说的。其实只能听出来个别了，对，个别了。 所以我们眼睛觉得这一季是女性向的作品，以及这个偶像番是特别的多。 嗯 啊，以及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也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一季的续作非常强劲啊， 就各种第二季、第三季 各种厉害的第二季， 对，而且一些就是很古老的番， 对， 很古老的经典番，本突然又出了一个续作，而且制作也很好，也很好看 啊。那蓝莲看来是觉得就是第二季的作品好像普遍质量还可以，是不是？ 还可以吧。就是 还可以吧， 对，因为有一些时候一些经典的东西在我们那个时候看，在很多年前看，是因为同类的作品少，或者说那个时候这个套路还很少，所以大家一看，哇，好厉害呀！但过了很多年之后，各种套路、各种方式啊、各种表达方式， 就大家都见识过了， 都不断的在丰富自己，然后再去看续作的话，可能也不错，但是没有当时那种冲击感。 那我们老白觉得呢？ 总的来说，其实七月这个季节，这一季啊是比较尴尬的，因为它正好卡在这个不是七月，十月、十月这一季的动画其实相当是比较尴尬的，因为它正好卡在一月和七月之间。因为咱们就是按照这个常理来讲嘛，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好多大的公司和一些特别优质的漫画呢，动画作品呢，往往会采用这个年初开始播放的形式。 对， 到新的一年了，我推出一个特别强势的作品，咱们自己 就是从咱们的这能得到的情报看，明年你像春季至少有一个 Fate 对吧， 嗯， 这是大家都很期待的作品， 是不是一拳超人 啊，一拳超人第二季也公布了说要做啊，对吧，这些都是属于大家就非常期待的作品了， 是， 所以呢这夹在中间呢，这个十月这个这一档吧就显得有点 疲软， 就像二，就像家里边老二，你不像那个老三那么因为小所以受到家长关注， 老大 呢因为大啊，可以提前受到家长关注，是吧？这个老二就比较尴尬了。我觉得十月番总体来说呢，质量上有好有差，咱也不能说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 是有好的 啊，还是有一些在制作层面啊，包括剧本啊，包括这个作画啊，都很精致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就是做出来之后让大家都，我靠，这是什么鬼？ 要失望， 就这种感觉。 也会， 也会有。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还可以吧，有几个作品可能一会儿咱们会聊到的，就是属于说拿出来一看，大家觉得哎，质量还都不错，我们还很满意的。但是肯定也有一些作品，我相信。至少比如说我们三个都 已经看了的，为什么把我排除在了外面， 因为你在微笑嘛， 微笑不知道怎么， 像我们三个肯定心里边都有这个很期待的作品，但是也有这种就是看了之后觉得哎呀怎么会做成这样， 你认不对， 怎么会做成这样。 如果说把每一季度番都有个战斗力的话，有个战斗层次的话，今年的番可能说是中规中矩吧，就中低端战斗力差不多，但高端战斗力略有稍次，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他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作品让大家一看说啊这一季我就看这个了， 就所谓的霸权番，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情况很奇怪，就是大家每个制作公司是不是也大概会知道有其他的哪些作品会跟我在同档竞争，那大家会不会采取那种差异化竞争，比如说我知道的十月番没有特别强势的作品，那我就把我珍藏的这个作品放到这个档期，这样没准就会一家之霸呀。 这个可能和这个市场商业行为有关系啊，当然这个因为我没有特别详细的数据，只能说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感觉，因为很简单一道理，你到年底了嘛，因为像日本他们是过这个 新年的元旦的， 过这个元旦的，不过春节的，跟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等于是走这个阳历，到年底了，一个是事儿很多，对吧？公司要结账，学校要考试，然后这个商场要打折，圣诞节啊、元旦呀、都要在这个季度做，所以呢，大家的关注呢会比较分散，就跟我们的优秀的电影，大家会躲开春节上映，是因为大家知道春节的时候大家不会出来看电影，当然现在大家都会去专门找这个春节档去上， 对 吧？是不一样的，像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大家的关注点会分散，所以在动画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 要照顾到这方面， 他也会怕说我在这个时机推出一个特别优质的作品，反而没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我，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作品从动画上映到它发酵是要有时间线，是有时间的， 是的， 它可能是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一个新作品上线，然后到年底的这个打折旺季的时候，我顺势推出一批商品，哎，可能正好是赶到这个作品发酵起来了，影响力到一个程度了，然后产品卖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我是十月份上的这个动画呢，可能发酵完了都明年三月份了 啊，所以也要给这个作品留一定的这种 成长空间吧， 空间， 对， 是 讨论和成长的这个空间。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不像是其他东西，就是做完了以后都做好了放在这儿一集一集放，它是有制作周期的。我再播一二集，有可能再制作五六集，它是一个长线的制作。 这个南林应该会比较了解， 边播边做嘛，对吧？ 边播边做 是边做的， 边播边录边做，它是个长线的，就是说没有办法说很明确的调控，说我要把这个库叉全放在这边，然后再放在另一个时间段，这是很难的，就是很早就定好了我要什么时候播，然后这个是续集什么时候做，就是很早之前定好的， 档期很难去回避， 对，档期很难去 变动，所以到了那个时间节点赶上同档竞争的有哪些就是哪些了，一般来说也很难说， 只有延后很少提前的， 有跳票的， 而且大部分像尤其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动画作品，它会在上之前对自己的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水平的作品，其实有个预估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动画也分什么 A 级片呀、B 级片呀、B 加呀这种的，他会自己有一个大概的分级，他也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竞争对手是谁，我可能在某一个层级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所以他们来说，他们做这个计划也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看十月番里面会偶像番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就是赶到同一个时间点来竞争，那岂不是非常的惨烈？ 对啊，圈粉来说，只要有他面向的是有那些购买竞争力的那些粉丝，那么 只要是有喜欢的角色对了他们的口味，那他们不管是相同作品还是不同作品都一样会为那个角色去买单。 嗯， 对，没错， 对，所以这个是无关档期，他们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独立的一个团队。 对，就有点像什么，像比如说商业圈对吗， 哎， 同等级的圈，但凑在一起依然是生意会越来越好啊。 嗯， 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 嗯，那说了这么多啊，说了十月番的这个特点，那大家都看了哪几部作品，然后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有哪些呢？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好不好？嗯，来，好， 这个， 把时间交给三位了。 哎，至少我觉得应该先问一下小美。 对，我觉得可以的。 就是小美， 请问一下小美，这个做了什么准备，看了什么片子？ 嗯，我呢其实看的是比较少啦，也就那么三四五六部吧。 先，说说这些， 先来说说日番好不好？日番呢，我看，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我整理那个附录，前面几部都是我看的。我看了《干物妹小埋》，这是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不是？也是就是在开播之前受到很多人期待的一部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泡面番叫做《品酒》，要在成为夫妻后，虽然就是每一集的时长只有三分钟，但是因为有吃的有喝的，大家 节奏也很好，那个是不错， 就会比较的幸福看起来。然后还有就是《Love Live Sunshine》第二季，这算是一个偶像番了。然后国番呢？国番来说的话，就是由我们兰陵同学 理想禁区， 对，理想禁区由我们明月同学担任的天劫女友，还有这个这个少年锦衣卫的第二季也有看。此外呢还看了妖怪名单的第二季。此外呢稍等啊，还有呢 厉害了， 小美进步很大呀。 没有了。就这么些吧。 你这样很浪费感情的，我想夸你一波，然后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可能会看国番会多一些。 其实你的口味，比如他看的什么品酒啊，还有那个拉拉，特别像一个宅男的爱好。 真的 特别是那一部如果有妹妹， 因为这一季两个泡面番，一个品酒，一个那个另外一个专门开车的番，对吧？专门开车的番。如果他连那个都说了，那我已经怀疑今天的小美可能是那样，也是扮装的。 对，可能就已经。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看番的时候经常会受到 B 站这个追番人数的影响，就是追番人数比较多的话，我也会自然而然说，那这个是不是会大家很受期待呢？就会找来看一看。因为就是很多资深的，我知道，比如说在座的三位，你们看番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去找谁谁谁监做的什么作画监督，谁谁剧情监督或者什么什么公司来做的，但我对这方面其实不是很介意，括号里面写的是其实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一般来找这个我要看什么番，要么就是看一看豆瓣的评价，要不就看一看 B 站的追番人数。 其实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有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方式没有问题。 嗯， 就是你看哪个剧关注的人多，一般来说至少会说明它不是一个质量很差的作品。 哦， 对。 然后当然像我们关注比如说制作公司啊，制作人啊，包括 习惯 就看了太久， 包括 staff 啊，都是因为说有这些人打底，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质量还不错的作品。 嗯， 就跟其实跟那个用观众选择的方式来这个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是的， 嗯， 都是一种选择渠道， 不冲突的。 啊， 对，你像你选的，比如《干物妹小埋》啊，第二季的这种《干物妹小埋》这样的作品，包括什么阿松啊，这都是 有口碑， 有口碑的，有口碑积累的作品，所以 一般来说不会踩雷。 很难踩雷，很难踩雷的。 对， 虽然 这个题材你不喜欢， 对对。虽然说第二季动画经常是雷区，这咱们知道，有很多动画就爆死在第二季了。 嗯， 对， 但是第二季出神作的也很多，对吧？ 对， 能够让他这个作品延续到第二季去出的，至少说明它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对啊，比如刀剑什么的， 哎，对， 出多少季了？ 刀剑第二季，确实马上就要出第三季， 就是最刚才刚说过的一月， 没错， 哎， 没 错， 一月份还有刀剑， 很多霸权番全凑在一起了。 嗯，到时候就是一个四王争霸的局面。 对，如果说到霸权番啊，如果说十月份 有点霸权番的意思的话，那就是十二大战。 嗯， 十二大战它 这是一个战斗系的作品吧？是的。 对对，你没有看过。 我知道，就是每个角色是一个生肖嘛。 嗯， 然后他们就大战了嘛。 对，如果你 是的， 如果我不说这是十二大战的话，大家可能以为小美说的是十二生肖守护神。 怀念， 有道理，特别有中国特色的， 特别有中国特色，特别有中国特色， 而且是天干地支分哦，他们的战士都是用天干地支来区分的。对，如果有点中国知识的话，可以看得更明白。 因为像《十二代》那种作品，其实也属于，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就是大逃杀流，对吧？ 啊，对， 因为现在 十二大战的 啊，对对对，没错，大逃杀流嘛，大家 一下子找到。 大家最近就是网上非常火的这个吃鸡， 对 吧？ 对对 对， 吃鸡游戏， 吃鸡游戏嘛，就是大逃杀流嘛。十二大战其实也是这种类似嘛。 对，而且再加上好的作者，西北嘛， 啊， 西北维新嘛， 原作本身、 原作本身质量很高，而且我相信，就是至少从现在已经看到的这个剧集来看的话，实际上。能够感受到他的编剧是很认真的， 对对对， 改编包括他的这个制作也是很精良的， 对对对，节奏啊、音乐啊、画面这些就不说了，作为一个霸权番最基本的东西， 对， 就不说了。然后像西北维新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和台词的方式，这也特别迎合中二少年们的， 没错，包括他设定的一些转折的方式啊， 对对对， 让你就是。会觉得，哎，如果我是一个中二少年，我一定会非常喜欢 啊，帅气， 因为他很热血，对不对？ 嗯， 然后剧情又很紧凑， 他有点 神展开，外场里出牌， 对对对对 对， 他有点神展开。 受现在比如高中生就追番的主要动力， 就不按套路出牌， 很简单嘛。前一秒这个人可能还夸夸其谈，就是我多么多么厉害，我怎么怎么强，然后下一秒这个人可能就直接 就没了， 就 GG 了， 就是帅不过三秒， 不按套路来， 不按套路出牌， 或者你觉得很弱，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去赢得这场大战的人，然后可能下一个瞬间他就淘汰了其中另外一个很强很强的人， 扮猪吃老虎嘛。 那岂不是到最后的时候只有一名胜者了？ 大逃杀 应该是的， 大逃杀的基本套路 是 最后。 但 是 我觉得按这个番的走向来看，不会这么简单。 没错，没错， 他肯定以结盟为主。 是， 现在看好牛和猴。 这个那 开始下注了，已经 开始下注。 那不知道我们老白啊，就资深这个漫画经理的话，有没有什么站在这个？ 站在一定高度上， 一定高度上 为我们 没有这个捧得这么高，我真怕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坐电梯直接就掉下去了。 行，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反馈啊，就是十二大战，我们的圈圈说囤到现在还没看，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看起来了？ 嗯，我觉得可以看了。 嗯，所以这部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喽。 对， 每一集都有伸展开。你 然后还有这个小燕 L 说十二大战我喜欢的嗨嗨就是猪，是不是？ 嗯，哇，你好厉害。 你来看一下十二生肖表，好不好？ 我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对对对，没错。 哇， 好厉害，好厉害！ 的 给你表演一个更厉害的，听着，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 大家看我的优雅微笑，保持的还好吗？ 接过这个话题， 好过去了， 咱们接过这个话题， 来来，让我们老白站在一定的高度上。 哇，好好，今天我就站在一定高度上来说这事。 好， 站起来， 站起来说一下啊。不开玩笑了。其实这一季我比较关注的两个作品，一个是这个黑色五叶草， 是黑色四叶草是五叶草，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了。 是帐篷的那个， 是帐篷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应该是五叶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当然，如果我记错呢，也欢迎大家打脸。 因为好像有人说他那个动画里面好像是五个四个叶子的草，还是 主角是五叶了？ 五 叶，对，应该是黑色五叶草 啊。没事，你们先聊着，我找一找。 一会儿你可以用尴尬的微信。 上这个番其实我也蛮期待的， 对，我们像对，但是没想到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也不能说暴死吧， 差强人意，有点 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就是所谓的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没错， 如果没有那么大期待的话也是个良作， 希望它是慢热。 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作品实际上在出来之前，大家之所以那么期待，是因为占卜的宣传。 它是接班系的。 哎，占卜一直在说这个作品是要接这个《火影忍者》的班，对吧？我们都认为说这一定是一个这个世界观庞大、铺垫谨慎、剧情华丽、打斗精彩的这么一个作品。 然而 动画上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套路满满。主角聒噪，然后各种不靠谱的一个作品， 这是没有什么新意， 有些落后了感觉。 制作没有那么， 它首先它的制作并不是那么精良，就是并不像你想象中的说 没那么用心， 哎，那么用心。然后其次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一部分败笔是这个主人公的这个 声优。 其实我不是说什么，我不是别的意思，我说主角的话。 我没有看，我没有仔细去看他 staff 的声优表，也没有查这个声优这位声优老师的这个履历什么的。 嗯， 但我听起来可能是跟我差不多的新人，因为我们新人啊最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嗨了之后，他有固定的语言节奏， 嗯， 他每一句话基本都很像，然后调也保持得很高，就 就在表达这个情绪激动，永远是在喊，他没有复。没有变化，缺少变化，这样的话就是你听时间长了会感到躁， 就是声音表现流于表面， 对， 并没有走心， 也不只是流于表面，也不只是走心，他确实走心，只是他表达方式单一，始终在一个层次上一直在喊，这样你听久了 你头会疼。 对，怎么说呢，因为从原作来看，说实话我个人还觉得这个声优其实还蛮还原原作的。 对， 因为这个如果按我的印象中来看啊，这个原作的男主角应该是30年来少年漫画里边最吵的男主角。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谢谢，终于没有把我的滋字给拉 出来。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我就过不去这个爱好者 coser 眼镜。 大家好，我是眼镜。 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刚才我们刚刚聊到黑色五叶草的这个演员这边， 老白说就是有两部作品还让你印象蛮深刻的 啊。对，另一部其实是叫中文应该叫悠久持有者吧。 对对对， UQ Holder。 对， UQ Holder 这部作品其实要说起来，我之所以关注它是因为这个作品的来历比较有意义，有意思，应该说是 就是之前说过的特别经典的老作品。 哎，对对对，因为像 UQ Holder 这样，就是前作和第二部，都能几次动画化，这样的作品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就说明他的粉丝基础应该还不错。 对 ，UQ Holder 这部作品是这个日本著名的漫画家赤松健画的一部这个正在连载中的一个。应该算是少年战斗类的 啊 一部作品。 对， 对， 对， 对 吧。 可是我看资料里面有说，就是他还是一个口味稍微有一点点重，好像打斗的场面会比较激烈的那种。 对 对 对，因为这个作品里边的主人公全都是不死系。 哦， 有些是僵尸，有些人是吸血鬼，然后有些人是受到这个神圣诅咒的少女，他们都是不死系，所以 是虚构的内容，就随便就随便 天马行空， 天马行空了。 是， 所以他们的打斗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砍断你的手，砍断你的脚，砍断你的头呀，砍断你的脚，然后接回我的手，接回我的脚，接回我的头啊，接回我的手。 但不得不说，他的战斗画面表现的还是很好， 还是不错的。这个作品其实说实话，因为赤松健一直以来所有的动画改编作品都很容易出问题，就是 最早的像这个纯情房东俏房客吧。 哦，这 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非常非常老的一个作品了。 嗯 啊，当时做这个动画的时候就引起了粉丝的轩然大波啊，据说也有这个寄刀片到这个、嗯、这个制作公司的这个粉丝据说也有这个寄刀片到这个制作公司的这个粉丝 是因为改编了剧情， 是因为改编剧情改编的太诡异了。 对， 对， 他把 俗话说改编剧情改编的很厉害叫魔改，是不是？ 这个我 就大家就会说什么什么魔改了、嗯、魔改了，那 魔 改 也未必都是褒义词。 对对 对， 对， 对， 也未必全都是褒义词。 魔改有的时候是褒义词了，有的时候是 大部分时候是还是略带贬义， 就是离经叛道的改编、嗯、或者非原作者意思的改编，或者非粉丝向 非、 啊、 就是 改编 改编的太怪了， 太离谱了。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赤松健的作品，让如果按照刚才你说这个魔改的话，就是每一部作品都被魔改了。 哦、 赤松健的第二部作品，那个就是 UQ Holder 的上一部、嗯、前传吧，应该算是、嗯、 魔法老师， 就是哎， 对， 马猴森森尼给妈这个作品， 这算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当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漫画 话题作、 啊，哎，话题漫画，真是话题漫画。嗯、但是它经历了两次动画化，第一次动画化是非常失败的。从制作的资金，包括就是它这个规模，到它最后的成品的这个效果都非常差。 嗯、 然后呢，那个制作公司，包括这个版权持有者，包括赤松健子本人都非常不满意。 嗯， 所以他又很快的又进行了一次动画化， 这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效率好高、啊。 因为这两部作品可能前后只差一两年， 嗯、 就是很难想象，比如说。我之前写了一本书叫《我的一生》， 嗯，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太差了。两年之后，我写的我的一生， 然后还特别火， 然后还特别火。第二部作品呢？第二部作品那个他还叫魔法老师，但是他在那个最后的片尾的时候加了个问号。 嗯， 第一部作品是叹号，第二部作品是问号，就这一点区别。但是第二部呢，口碑很好， 嗯， 但是 staff 玩的太嗨了， 嗯。 因为第二部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导演是新房少之同学， 某后 就是新房四十五度嘛， 对 对 对 对，哦，你知道？ 哎呀，这个 系列的 你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新房导演呢，当时还是一个，应该还算一个，那会儿还是个新晋导演了， 新人， 哎，他还没有那个做出那个他当年的这个话题作，对吧？ 对对对， 还有他的固定风格， 哎， 他当时 其实是在探索这个风格。已经有点四十五度的这个劲头了。 对， 他在做这个魔法先生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因为改的实在太嗨了， 嗯， 把原作的设定、原作的人物，甚至连原作的基本要素都 改掉了。 角色的美术设计呢，也完全和第一部完全不一样。然后粉丝又轩然大波，但是这次第二次呢，因为片子本身做的还不错， 对， 褒贬所以就没寄刀片， 褒贬参半吧，所以就没有寄刀片。 但这种肯定是有原作党的了， 但是对，所以粉丝就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人就认为这很好啊， 就分动画党和漫画党， 然后这一部分人呢，就变成了新房少之的粉丝， 没错， 但是 动画系列， 对，然后就去看这个魔法少女小麦啊，对吧？不是不是什么小麦小圆呀，魔法少女小圆呀，这样 脱粉了， 哎，然后就脱粉了，然后呢，这是等于。UQ Holder 是赤松健这个动画化的应该算是第四部作品了， 嗯， 前面还有一部这个还有一部这个更老的作品也动画化过了，然后呢这第四部作品呢，从目前看啊，至少还比较符合原作， 嗯， 包括虽然在节奏上啊，在人物的这个出场的这个时间上啊做了一些压缩，嗯，但是这肯定是因为是动画改编嘛，没有办法， 篇幅上肯定是， 哎，篇幅上有限制， 但他之所以就是这样做，但是还想保持他所有的那个基本的福利和原作老角色的登场， 没错， 我觉得他这个节奏控制的是非常好， 因为赤松健 照顾了 赤松健这个赤松健这个漫画原作者以前是一个画这个所谓这个恋爱漫画出身的，对吧？ 哦， 咱们都知道纯情房东俏房客实际上是一个啊，对吧？ 少女 纯情恋爱， 纯 少女 叫纯情吗？恋爱 纯情房东纯 少女恋爱 纯情房东，嗯， 对， 一个恋爱喜剧。然后呢，他在魔法老师里边呢，实际上也设置了很多这种就恋爱喜剧的内容。 是的， 感情线 啊，感情线嘛，很多感情线。 感情线， 我这么说，我说到这部也就到这样了，也就到这样了。这个再深的就不能再说了。 就是我看弹幕有一条说小美不容易，哈哈哈哈哈。为什么？ 小美， 因为你 一直在优雅 优雅不失尴尬的微笑。 其实我刚刚在想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节目当中问的话，可能会暴露我的无知，但是我的好奇心又特别的重，因为我就是之前在做。 功课的时候就找了很多很多这个十月番的一些评价也好，或者是一个剧情的梗概也好，然后刚、聊的这个 UQ Holder、那他到底是魔法老师呢，还是悠久持有者呢，还是他们两个是一回事儿？ 这是后传。 简单说吧，魔法老师他应该算是魔法老师的后传、就是他里边的人物关系包括他里边的那些世界观设定是延续了魔法老师 包括角色 做出来的，包括角色， 所以是两部作品。 它是两部作品 啊，那我就没有弄错。 按照原作或者说按照吃松健老师这个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话来说呢、UQ Holder 是魔法老师的一个平行宇宙，平行宇宙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在魔法老师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是一样的。但是在 UQ Holder 的时候他更希望是沿用魔法老师的世界观去创作一个新作品，所以才产生了这个悠久持有者这个作品，现在也在这个连载中。 对，哦，它是平行世界啊， 它有点 不是魔法老师世界结束之后的几十年之后吗？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时间线，说起来很、比较复杂。 我有点反应过来，可能是虽然是几十年之后了，但依然是平行世界的几十年之后。 没错，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想起来了， 它有点像这个美漫里边经常会提到的那种，就是新的世界线、 新宇宙， 哎，新宇宙、这种感觉。 对，漫威里面的宇宙， 对对对，它有一些基础设定是完全沿用的，但是感觉是发生在另一个宇宙的事情。 而且主要的是推荐番嘛，主要就是就算你之前不了解，你去看这个番的话 也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也会觉得好看，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打斗啊确实很精彩，而且确实像刚才小美说的似的，它里边因为尺度比较大嘛， 对， 咱们去看在线视频的话呢， 全是马赛克， 会有很多遮挡的地方， 圣光， 各种圣光、黑光、黑屏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看是吧，想看没有这些的呢，那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 看一看有没有。但确实是做一个不错的作品， 还是可以的，至少比当初做魔法老师的时候要认真很多。 对， 那我们的眼镜好像十月番也有一部特别想安利给大家的。 哎呀，这一部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挺冷门的，因为它既不是就是很知名的原作改编，然后也不是某些的大作的续作， 主要是 B 站上没有。 对，这部作品呢，它的知名度低，也主要是对咱们没有那个通过这种平台来引进。然后这部作品名字我一定要推给大家，它叫做《网络胜利组》。 网络胜利组， 就真的没有不知道。 对，他所讲的这个故事呢是这样，讲的是一个大龄女青年开始玩网游的故事。他们对这个游戏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女主角玩的是男性角色，男主角玩的是女性角色，所以男女主角加一起一共有四个声优。 哇、 就是他们这个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和现实生活中是两组人马， 是两组人马。然后但是这个游戏本身的、就是他所描写的游戏中的这个故事本身的进程是让人非常有代入感的事情，就是身为一个我们这种年纪啊，是吧， 我们这种花一样的年纪 我们这样。 小美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了起来 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对，就是身为一个社会人，说实话就是我们能接触网游的时间已经非常的有限，对吧， 工作 人。然后对，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然后能够在游戏里面找到一种纯粹的那种代入感， 就很难得 去放松。就是这个作品描写这一部分描写的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像的动画？比如说是一种温情像，还 是 日常？ 它是偏温情的日常生活像。网游只是男女主角相认的一个载体。他们本身的故事是以人情冷暖相关。女主角她在这之前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艰难险阻，她面对了很多的压力和挫折。于是她准备就是暂时先放弃一下工作，调整一下心态，在这个期间他需要一点精神的慰藉，于是他进入了网游世界，想用一种全新的身份去迎接一个新的世界，在里边体会真正的发生故事。到那个时候他在里边遇到了自己的这个同伴，包括男主，包括后来的许多好朋友，其实有一些人就是在生活在他身边的这个社区环境里边，只不过他们在目前的这个动画过程中他们还没有相认。然后在游戏里边所体现的也都是非常真情，并不是我们传统的网游什么升级打怪，并不光是那些故事， 然后 而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故事。 这么发展下去，就是最后结局是女主变成了加里顿， 女主现在就是加里顿， 女主目前还是加里顿。 其实还真找到了，就是网络胜利组的一个宣传片，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哇，期待。 世の中クソだな。私の名前は森岡森子、30歳独身、脱サラニート。その辺の無職とは格が違う。自らニートを選んだエリートニートだ。現実世界に夢はない。私は生まれ変わったのだ。そう、爽やかイケメン剣士として。充実したネトゲ生活が続くはずだった。ネトジューのすすめ、10月9日放送開始。ネトゲの空気はうめえな。 哎，看了刚刚这个宣传片，我还突然想起来了咱们在节目之前讨论那个新闻，就是好像他们的这个制作者， 对，他们制作者曾经在推特上面发过一些非常露骨的广告嫌疑的这些话。他们说的是说TV 版呢就是受一些限制，所以并不是放出的是完全版的动画内容。想看完全版的真正精彩的这个动画内容呢，请去购买 DVD。 给自己打了波广告。 而且他们甚至说大家看到的 TV 动画不要再看了，因为你们看到的是冒牌货。只有看 DVD。 而且是制作者自己说的。我就 对啊， 导演这个广告打的确实 目的性比较明显。 目的性非常明显， 超硬的广告。 不过相信作为就是这部作品的爱好者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喜爱者来说，一定是会去看 DVD 的。 横竖都是要买 DVD 的了。 因为这个作品本身原作是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一个网络连载的漫画。 哇，你这个都知道？ 对对，因为专门看了一下嘛。 哇，不会是滋？ 不会是滋？ 我真的一点消息 要滋出来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原作，原作呢还是一个，说实话是国内的读者很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形式。日本很少见，它是个条漫。 哦， 彩色条漫。我估计它应该是网络连载的，因为在日本条漫是很难去 出版 到这个图书上的。它是一个彩色条漫，然后呢讲述的就是刚才那个眼镜介绍的这个故事，一个这个因为在工作中受了很多冷遇，然后灰心丧气的这么一个大龄女青年，说我就不干了，我要在家宅着了，不上班了，然后开始玩网游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刚才眼镜说的那个充满了这种温情，对吧？应该是温情， 治愈番， 很治愈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对这个玩网游的这些高年龄层人群的描写。 高年龄层。我刚才特意注意一下，女主其实也就30岁嘛。 30岁嘛，已经是高年龄层了嘛。 对游戏界来讲 。当然就是说他讲述的这些就是已经是工作的上班族的这些人还在玩网游的人。 对。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态生活 状态。 生活状态。里边包括有这种像女主这样就是翘班的。不能叫翘班哈， 应该说受到了社会的风霜洗礼， 受到洗礼之后扛不住的。 对， 还有像男主，我记得他是一个精英人士，是吧？ 对，男主他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 他是一个精英人士。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小商店老板啊，社区里边的一些，包括还有老师，是吧？我记得 对，有老师，有学生，大学生，大部分人都是说就是维持自己生活，同时在进行网游。只有女主一个人是全身心的进行网游， 然后大家都在网络世界里面相识了。 对，他们在彼此就是更多的还是在互相生活的。 其实因为这个他们描述的这个生活状态好，除了那个对网游的描述之外，好多的描写这个人的这个状态特别像我们国内一批玩魔兽世界的玩家。 对， 老的一批玩魔兽世界的玩家。 很像 对吧？ 对。 上班了，没有时间了，然后很忙，平时很难有时间上个线，然后突然一个新版本发布了，然后所有人上去，哎呀，这个老张老王你们还在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哎呀，儿子怎么样了？然后那个家里边怎么样了？当然，这个漫画他们好像有一个约定，是说 绝对不要透露现实 生活的这个身份带入游戏里边去， 好方便的 事。所以他们这个设定，就是他们这个工会的对内部成员的要求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这个等于是。 把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完全割裂的。 说实话，有的时候看着真觉得好想急死你。就是女主怎么还就没有发现这就是身边的那个？ 而且日本的网游的生活状态跟国内的网游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 嗯、 他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看得更重一些。 嗯， 就是不像国内的网游玩家都是哎开组了开组了开黑开黑啊谁来组打 A 打 E， 更多还是在团队这个 还都是以玩还是玩的 这 种状态、 嗯。 然后呢，他们那种呢更多的是体验游戏。或者说体验游戏带来这种交往、 嗯、 这种状态，因为日本有很网游是有很多这个叫 solo 玩家的、 嗯、 就是他在网游里边不跟别人交往、 就是、 当单机玩， 嗯， 就散养自己， 对， 我也不参加公会，我不跟别人有交流， 明白， 这种玩家 典型的和人嘛， 但是我们现在玩网游最想的是哎呀先进一个比较强势的公会， 先找一个大腿抱一抱嘛，谁是白金 王者来带我 王者带我一下、嗯、都是这种心态跟他们那种其实很有意思，如果你看这样的动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社会状态就是和中国和我们 他所描述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社会状态是非常动人的、 嗯、很有意思， 对， 很有意思，因为不一样嘛，跟咱们的生活 人情味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嗯、 对， 对， 对， 刚刚老白和眼镜都分享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比较期待比较关注的一些十月番的作品，然后下面呢我要插播一下，就是在某一期的节目里面啊我们聊到了 Hello Kitty、 嗯、 不要笑、 是吧 Hello Kitty 没事我们要 这个 Hello Kitty 哈， 哦， 等会儿先把这个镜头 Hello Kitty 道歉要有道歉的诚意、嗯、所以先把镜头给我一个单人的不连累兰陵，这是我们聊到了 Hello Kitty 啊、嗯、这个 Hello Kitty 当时我们聊的时候是说是我说的 哦说 我说这个你们知道吗 Hello Kitty 是哪国人呀，所以大家都没有答上来，是不是不知道在座的三位你们知不知道呢？ Hello Kitty 是哪国人？ 瑞士 是、啊、 日本人？ 瑞士？ 不是，不是的。 意大利？ 不是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 当然这个不重要，他是英国人、 啊、 哦，是叫 Kitty 吗？ 对，而且 Hello Kitty 不是一只猫，它其实是一个女孩。好了，又跑题了，又跑题了。 对对对，你快说你要道歉的事情。 我要道歉的事情是，当时我说 Hello Kitty 是它和各个 IP 进行合作，然后这个品牌就是越做越大，影响力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它是没有 Hello Kitty 的动画或者是漫画的。 不是吗？ 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热心的小伙伴，他就发了私信给我，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的链接，他说：“小美姐，这个动画我小时候好像看过，你看看是不是 Hello Kitty 的。”动画呢、 嗯、 然后我一看还真是 不瞒你说我也看过、 哦、居然是这样， 所以呢要在此给大家道一个歉Hello Kitty 是有动画的，而且这个动画是日美联合制作的一个动画，我觉得还挺符合我的胃口的，如果有闲暇的时间我没准也要那个拿来怀一怀旧。 电视台有放过， 对，为了表示我的诚意，然后我专门截了一段那个 Hello Kitty 动画的片头曲，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好的，那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Hello Kitty 是有动画作品的，请大家要多多关注， 多 多 支持 哦。好，还有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嗯，我们再速速的给大家浏览一下十月番， 可以 比较值得一看的作品，好不好？就是一两句话介绍一下。 说过的，我说，比如说《宝石之国》 嗯、 啊， 这个动画的话，它是吸引在人设和剧情以及世界观的设定上的。 嗯、 这个宝石什么来着？ 宝石 之国， 之国 对，宝石之国， 你看着没有看过吧？ 都管它叫宝石小姐姐。 啊、 对，还有少女周末的旅行， 对，少女周末旅行，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是个日常番，特别治愈的。 少女周末旅行是那种带有末世风格的那种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 一 个世界已经毁灭了， 一个 声音很像 公路片， 有废土公路片， 废土公路片， 废土公路片有点像萌版废土公路片，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看着时候只要这样去看就特别治愈，就看着这个两个。 女主在 喝 茶， 各种喝茶。 就是它到底是治愈还是那个治愈啊？两个都有， 真的是很治愈， 是很治愈， 就是暖心的这种。 你不需要动脑子， 对你只要去放松就可以了。 他们是在喝茶。 对我主要看的也是这两部，《宝石之国》确实不错，它的 就是把宝石拟人化， 对，把宝石拟人化，而且还长知识，什么宝石硬度啊、特性啊什么都会。 我在这里预言一下，《宝石之国》接下来肯定是 cos 的重点，所有 cos 都会去出。 比较好出嘛，应该说是。 是的。 是不是人物很美型啊都？ 不是，衣服比较简单。 啊，这样。 而且很美型。 原来对 cos 来说比较期待的 是 衣服简单。 二 D 转三 D。 对。啊， 三 D 转二。 三选二。 对， 三选二。他们那个公司之前是做机器人的，然后突然做了一个小姐姐们的片，但出其料做得很不错， 是 动作什么的。既然是三选二呢，动作什么也不会太省钱，做得也很流畅，打斗场面。 这三选二打斗是他们的优势了， 而主要是人设做的。很好，性格方面设定的都不错，可以去 原作也非常精彩。 那我们眼镜老白再一人推荐一部好不好？ 眼镜先来吧。 哇，我还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挑哪部。 那你就点点名，都点点名好不好？ 那好吧，我主要关注的首先肯定还是续片啊。最关注的必须是阿松 第二季。 第二季，对，等了很久，这六个废柴的生活，我一直都是期待的要死。 我记得 当初阿松第一季上线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吐槽说，六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居然还有腐女能够让他们记起来。 为了他们的声优，那必须得呀。 而且你们难道没有觉得他跟康夫的人设有点像吗？ 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造型， 对，最流行的画风。那么除了这个第二季以外呢，我同时还想推一下《幻界战线》的第二季，《幻界战线 Beyond》。 对， 幻界 战 线 在第一部的时候，它有一个原作角，有两个原创角色。而第二部，我现在非常期待它接下来的走向是怎样，是原作向呢，还是接下来？哎，我就先不往后说，大家先请进行期待一下。 音乐简直太牛了， 它的 OP 和 ED 永远， 我这社的音乐哇。 太精彩了， 音乐真的太牛了。 是的，然后我再多多提一句哦，就是我很喜欢的《鬼灯》的第二季，《 鬼灯的冷彻》 第二季 的， 《鬼灯冷彻》确实是一部很有个性的作品。 哎，那看来第二季还都表现不错嘛。 第二季的第一话一上来就放出他们两个年幼时候相认的样子啊，这个不行，不能再多说，多说大家到时候都 就剧透了，剧透胖十斤。 是的，是的。总之看着这个宣传图，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看我们可爱的鬼灯大人。 那老白。再推荐两部， 我再推荐两部吧，再加一部这个奇诺之旅啊，这个这个其实是应该是 职类作品啊。 这个怎么说呢？这 是 当年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它不是续作，它应该是重启。它是 重 启，对，重 置，重置。 而且它把剧情啊，包括一些表现的手法全都改掉了， 人设也 简单的改 了。 当然声音肯定是换掉，声音肯定是换掉。因为当年的我记得《奇诺之旅》啊，《铃音》啊，这是当年号称看不懂的几大作之一嘛。就是大家这个从头到尾看完了，不知道在讲什么。 文艺向， 只需要优雅的微笑 就 可以。就 看完只能优雅微笑。笑的这种作品，但是新的这重新重置完了之后，很明显它是向市场向市场方向偏激了一些，节奏很明快， 重施， 重置，哎，对对对， 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 是， 对。然后还有一部作品，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相亲对象是强硬的问题学生》，这部作品呢。 恕我直言，他好像评价并不是很高。 是的，是的，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部作品在乱开车， 别看是吧？ 如果有愿意看飙车的同学呢，可以去看一看。 哦， 这是一部赛车漫画，赛车动画， 赛车动画， 赛车 热血这种。 对对对，经常赛车， 弯道超车， 动不动就开车了。而且他们发车的时间点都很奇怪，就属于开始就一上来就发车， 也算是不走寻常路了。 非常不走，非常不走。对， 车界的反套路。 那看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在屋子里边，然后关上房间的门，锁好。戴上耳机看， 没错， 最好也不要让同宿舍的人看， 以免影响到大家。 对对 对， 不好。 其实十月份的作品真的有很多，我相信大家也有自己非常喜欢想安利给大家的。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特别想疯狂安利的，不妨给我们发来私信，没准我们等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再给他做一个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聊一到这些大家非常关注的作品。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白和眼镜做客我们直播间， 谢 谢二位， 谢谢。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音源群也已经成立啦，群号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然后再给大家做个预告，明天晚上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 没错，明天我要坐到那边去了，我就不是观察员了。 不是观察员，是不是有点失落？ 没有，其实还挺。 那边很热的， 是要过来带着我们的可爱的小姐姐，我们工作室的新成员叶知秋来宣传我们的新 上线的动漫 叫做《理想禁区》，然后我们的兰陵也是为剧中的男主来配音，小秋是为剧中的女主来配音，所以我明天请到了这个男女一号组合直播间，聊一聊《理想禁区》配音背后的创作故事，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哟。 没错，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李兰陵， 咱明天再见啦，拜拜。